也有我的大招牌就什么中啊烤大年铺子嘛基本上是在外面接吧比不好接我想要追中级外中级外可不过啊铺子嘛基本上是接什么了不好接啊就是哎呀都要农村的什么要接啊你说什么就是你妈的好嘞，接什么就是经济不好是，接我要能收什么嘛？你要不是中途啊，中车啊，不要个一给啊，我俩嘛，经济不好是，不一秒忙日鬼哟，再一个秒啊，中车秒嘞，中途嘞，多少嘞？吃不惯今天把多少钱记了中了要弄车啥背锁啊我奶奶打打啊我奶奶三拳啊我奶奶中面嘛你可明嘛今天把这弄车我什么记什么呀要方便面嘛我说够了忙你是忙第一个一个不得啊今天把是高科我嘞大三公三四公的高科嘛我看呢他地马地过来靠不得哦这个马所以过来今天不还是不漏吗就是哇再看中面呢吃吃那那都饿过来呢不是过来呢那方便面中来能这么说呢然后给啊我那个烟呢你要是个啊饿出你啊我那呢有真卡好长长饿出呢饿呢今天不还是十一该大姐十呢今天八十是吧要方便面嘛记什么今天八十今天是八十我是都是不脑内部课是不行的嘛业务和应的哦今天把一面来往转账这多人你吃不乖鬼啊把一不好记估计多人们今天八十然后我的一面呢我的呢抓纸呢往外面呢按照我拟化几面嘛其实是奶粉哦尿片哦我的嘛生活呢要啊还有我说是中央层面的方便面哦我弄这个什么不吵闹不劳累不成物水费你当年给个好不哭不不即使不成物水费都说什么那个从杀过来啊宗庙哦所以是只要宗庙嘛忙也是鬼地说不宗庙也不行第二个就是什么要记要脑力要操心哦头脑都是要你和庙的时候都是说是寂寞来寂寞来都是今天不好使不记不行哦就那样哎我那作业又是组织家庭都都过不去也不行我拿错公共上班也辛苦然后实在是无法要一费用是都是你什么拉着膝盖要平平安安的你帮我们个小蚊子都是最好的基本上是要切基本上要哭的要积极性基本上是要如的哭得行基本上是八千左右的呀，金木头了都说什么？